还去你的空间浏览，你的照片笑得依旧那么灿烂，好想给你留言却写了忧伤。我知道你的身边有了他的陪伴，沙滩上我们画的星星图案是否已经全被时间风干，许好海枯石烂却如此短暂，爱情已经无法蔓延，我还思念泛滥。有一种爱就叫做犯贱，明知已经再见却还去纠缠，你许下的永远原来只是表演，铮铮誓言瞬间凋残，对变成谎言。有一种爱就叫做犯贱，情丝被你剪断我还想串联，那曾经的缠绵难道只是敷衍，任我哭得狼狈不堪你却是不见。画的星星图案是否已经全被时间风干，许好海枯石烂却如此短暂，爱情已经无法蔓延，我还思念泛滥。有一种爱就叫做犯贱，明知已经再见却还去纠缠，你许下的永远原来只是表演，铮铮誓言瞬间凋残，对变成谎言。有一种爱就叫做犯贱，情丝被你剪断我还想串联，那曾经的缠绵难道只是敷衍，任我哭得狼狈不堪你却视而不见。有一种爱就叫做犯贱，明知已经再见却还去纠缠，你许下的永远原来只是表演，铮铮誓言瞬间凋残，对变成谎言。有一种爱叫做犯贱，情丝被你剪断我还想串联。